嗨，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，我是白景泉。现在开始介绍2022年的这个生肖运势哦。那今天要介绍的是生肖属老虎的朋友哦，在壬寅年2022年是有机会到外地发展哦，所以或者是说跟伴侣哦。我老公或者是老婆、男朋友、女朋友之类的，或者是说过去的职场同事合伙创业。然而，问题是个人的固有资产哦，像是房产哦等其他跟这类有关系的，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抵押的状况。而且本身跟客户端在博感情，或者是说跑业务的时候，会有一定概率发生说因为桃花哦导致一个损财的一个现象哦。那有个状况要特别留意一下，就是说在公司担任的职务有可能会偏向虚悬哦，这个职位并没有太多的实质的权利哦。那有可能是说，哦，这方面的权利在使用的时候是有受到制约的哦。所以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，我是建议先把身家先安顿好，或者是说租用目前租用，或者是说未来的确定要租用的这个办公室哦，也应该去留意一下你的建筑体哦，四周是不是有路冲，或者是说一些比较明显的形煞。哦，你可以站在窗户口，哦，去多多去观察留意这个部分。那属于在职场受雇的这个朋友，哦，基本上在2022年有可能成为主管职，或者是说成为一个老板特别倚重的对象。那财务，哦，也有一个在职务方面了哈。那金钱运基本上还是不错。那在职务方面，会有一个比较像是说，哦，你是掌管财务的部分，或者是说，哦，属于这种柜台出纳这种类型。哦，感情的状况是这样子哦，感情的部分是会陷入一段时间的空窗期，或者是说会有一种伪单身的一个现象。那在外的社交场合哦。或者是说在职场环境都会出现桃花，那尤其是女性，哦，尤其是女性会有更高几率产生所谓的办公室恋情，接下来的生肖运势我会留在之后继续跟大家做分享。那在过程中有兴趣想要讨论的朋友，哦，你可以用 email 的方式跟我联系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